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好久不见了，我是华仔刘德华，有想念我的歌声吗？ 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人一分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了，尽快另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人一番间隔，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是谁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活得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活得今天才充满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 感觉全

情这东西没道理的，有人喊枪手，有人没资格，路是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的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他走过来说， 其实你错了，我爱你。 飞舞的铅笔，天上

FM 969，精英有话说。 星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 我的出身和时代的背景就是这么过来的。那个时候女性很少有机会让你独当一面的去打拼，女性其实自身要去创造一些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你内心要强大。那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的这个男女平等或者女性能参与到这个市场经济当中来的机会和地位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我觉得我是其中的之一。许多女性都参与到这个经济领域，比方说做生意办企业，所以我们那里的女企业家遍地都是。 小仙炖燕窝创始人林小仙， 企业一定要找到如何实现自我增长的方式。这个自我增长，我觉得最后可能落到的是销售额或者利润上面，但是其实拆分的更细，就是你如何获得更多的用户的认可，然后这个是核心，然后以及这些用户如何帮你带更多的用户。如果是企业掌握了如何让用户去增长和裂变，然后再把握好自己的经营节奏，可能那个资金问题或者团队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可能一系列相对来说会变得更简单一点。 新希望六合董事长刘畅， 其实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在这样一句古话的熏陶之下，当时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里来接班做这个继承者，其实真的是一个挺不容易的决定。因此在开始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到处去走走，在我们的公司的每一个角落尽可能的去看一下，看一下我即将要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业，和什么样的一些人在一起工作。其实任何的这种国际化是要从信任开始的，是要从了解和理解开始的。大家能够去欣赏同样的音乐，甚至能够去吃同样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达成了最基本的这样一些共识。反过来讲，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用这样一种开放的这样一种态度去拥抱别人的文化。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今年物价会否大幅走高是老百姓尤为关心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贸易战的间接后果就是推高通胀水平。近期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等多部门发声，贸易摩擦对国内价格影响有限，下半年物价保持平稳具备坚实的基础，仍将会在温和区间运行。在受访专家看来，中国可运用多种手段将对国内消费者的影响控制到最低，消解物价上涨的压力。近期有多家银行开始下调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如8月1日汇丰银行将广州地区首套房利率下调为基准上浮8%，二套下调基准上浮10%。两个月以来，首套房利率累计下调17%，二套房累计下调16%。南京地区部分银行也开始下调二套房利率，将上浮25%下调为上浮20%。近日，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铝关税提高一倍，分别达到20%、50%。土耳其货币里拉暴跌，由于土耳其与欧元区关系密切，土耳其里拉汇率暴跌后，欧元汇率承压走低，欧元对美元跌幅超过1%，推动美元指数突破96高位。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说，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我不怕痛。你的爱情哲学实在让人搞不懂，又要风流要会教，我还要能共度白头。你的条件太过苛刻，请等一等，我想想再说。开心就好，人生多么无聊，有缘能聚在一起，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 磨脚，只爱往前冲，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闯一闯再说，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我不怕痛。你的爱情哲学实在让人搞不懂，又要风流要会教我，还要能攻不白头，你的条件太过苛刻，先等一等我想想再说。把烦恼忘掉，比较不会老，人生不就是这样纷纷扰扰。 现在是11点了，我是华健，有点累了吗？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才会更有精神。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也